I smiled as I watched them and then made a hearty bowl of oatmeal for myself. 嗯，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满足，于是呢露出了这个微笑。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看到狗狗幸福，所以主人呢也感到极大的幸福，所以他给自己呢做了一碗称心如意的 oatmeal。 嗯， 这是什么粥？ Oatmeal 就是燕麦。 对，燕麦粥 for myself。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有说 After breakfast I put on my favorite sweater and slowly sipped a cup of coffee。 早餐之后怎么样，他找出了一件 他最喜欢的， 对， my favorite sweater。 穿上之后呢， 穿上之后呢就是小啜了一口咖啡， 对，慢慢的品尝他的这个咖啡。 A cup of coffee， sip 在这里呢就是小口喝的意思， slowly、 yes. 那由此可见呢，狗狗的日子也可能是主人日子的一种反应哈。 嗯， 所以主人也是非常悠哉悠哉的享受这样温暖冬日的这样阳光。接下来他又说 I heard the gentle thumb noise as the heater kicks on again and warm air started to flow from the floor vents.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听到了一个机器所发出的响声，然后它在对我的屋里进行加热。 对，一般来说呢，在西方人的家里面都会有地下室，地下室通常它的 heating system 就是供热的系统就是放在这个地下室，所以有的时候它慢慢工作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 thumbing noise， 出现一个声音。这个呢就表明它的供热体系是工作的，所以呢可以供给这个房间里呢保持一定的温度。下面我们又看到说 I loved to as I saw my youngest son hurry over to stand on one of the vent and warm his feet. 这个小孩子也是很淘气的哈。我们记得可能你小的时候也是喜欢把脚是不是放在这个暖气上啊，然后或者是热的地方，觉得特别好玩，因为脚底下暖和的时候就自己就感觉很美。所以他的最小的孩子最小的儿子也是这样的 hurry over to stand on one of the vents。 vents 呢表示的就是这种 排气装置， 就是这个 heating system 的一部分。然后呢 warm his feet 就是来暖他的脚。我们现在看到最后一句话， In spite of the biting cold on his frozen winter's day, I felt a warmth in my soul. 对，尽管是在这样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季哈，寒冷的冬季，但是呢，他却在他的心里面感受到了丝丝的暖意。这个时候呢，主人开始看哪儿了呢？ I looked out my window and once more give thanks to God for the day. 所以呢，他透过窗户看到了外面，再一次在内心感受到了对上天的一种恩赐的一种感恩。所以接下来他又说 I was grateful that while it was winter outside my window, it was no longer winter inside my heart. 所以他说呢，我现在感恩的是冬天在我的外面，在我窗户的外面，而不再在我心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冬天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天气是冬天，而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是呈现一种冬天。 For too many long years, it has felt like winter there. For too many years, the world had seemed cold and harsh. For too many years, I had foolishly stayed away from the warmth of God's love. Yeah, 这里面用了三个排比句，是吧？ For too many long years, for too many long years, for too many long years, 就是曾记多少有这样的时间，怎么样，我感受到冬天给我带来的这种伤害，让我感受到冬天的刺骨，让我远离上天的爱。好，接下来看最后一段。 On this day, however, I felt the fire of his love hitting my heart and lighting my soul. Well, God's love is like a fire, 就像火一样燃烧了我的内心，点亮了我的心灵。Hitting my heart and lighting my soul. 下面 On this day, I felt a springtime of joy growing inside of me. 所以在我的内心呢，外面虽然是寒冷的冬天，但是我的内心却温暖如春。 I knew that God was with me and within me and that my own love would only grow warmer as well. 所以让他感受到这种爱呢，是不断的、不断的生长的，因为这种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Don't let your own heart stay in winter.Welcome God's love and light into it today. Then go out and share your spring with the world. 对，所以呢，即使处在冬天，